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我的妻子桑德勒和我两个人一同去现场观看了那一届欧洲冠军联赛的每一场比赛，无论是客场球还是主场球，这样紧张的行程安排简直是匪夷所思。不过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和极其美妙的经历。1996年10月，曼联与费内巴赫交锋，我们也特意跑去土耳其观看比赛，结果证明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恐怖的经历。甚至在我们刚刚抵达土耳其的时候就闹得十分不开心，我们的护照被反复检查，我们还得额外缴纳一笔特殊的税费，他们才肯放我们入境。比赛进行的紧张激烈，球场内气氛更是充满了威胁，让人喘不过气来。看台上的人们都满怀仇恨，还有暴力倾向。场地上到处都是明亮的红色火焰，球迷们不停地发出阵阵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听上去叫人毛骨悚然。大卫为曼联先拔头筹，接着坎通纳射入第二粒进球，帮助曼联以2-0锁定胜局。可是就在坎通纳的那个进球打进之时，内维尔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激情，他跳了起来，兴奋地挥舞着拳头，他就在我的身边。于是坐在我们身后的一名土耳其球迷立即朝我们泼了一杯咖啡，还好马上来了一名警察把他搡回了座位上。接着又有一个不超过10岁的小男孩先冲我们打了一个胜利的手势，然后居然转过身来对着我们亮出了他的光屁股。大卫本来应该在3冠赛季当中有出色表现的，不过他似乎特意省下其中几场，专门留在欧洲冠军联赛上上演。这几场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难忘的回忆。在外围资格赛阶段，我们与拜仁慕尼黑狭路相逢，我们运气不坏，因为去德国看曼联客场作战时适逢每年一度的啤酒节，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依然是跟着原班人马一起抵达，内维尔和他的妻子吉尔、罗斯伍德、基尼利和弗兰克·拉马尔，在那里我们共同度过了极其美妙的2天。虽说有些细节已经是朦胧了，但我们的确记得自己坐在啤酒大厅里，看见体格庞大的女招待抱着满满一胳膊冒着泡沫的大杯啤酒送到我们桌前。那天我们肯定把天底下所有的啤酒都尝了个遍。在老特拉福德，曼联与巴塞罗那以3-3握手言和。那场比赛上大卫状态极佳，他为曼联攻入一球。接着在1/4决赛中，曼联遭遇劲旅国际米兰，大卫本人也再次与西蒙尼狭路相逢。西蒙尼曾在1年前毁掉了大卫的世界杯之旅，赛前所有媒体都极力渲染他们俩之间的竞争。不过大卫应对这一切的方式令我十分骄傲， 要知道，你很容易受到那些胡言乱语的负面影响。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然而，大卫在比赛时，注意力仍很集中。他还帮助曼联在老特拉福德以2-0击败对手，在米兰的客场比赛上，则是以1-1逼平对手，从而顺利地晋级下一轮比赛。在米兰时，有一天下午，内维尔决定外出购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他总能淘到蛮不错的特价商品。此外，他还热衷于砍价。他那一天抱了2只，而不是仅仅1只路易威登的手袋回来。他那副模样，就像中了头彩一样。要知道，他总共才花了几十个便士，就从一名街头小贩那里买回了这些。虽说我不相信这些包是真货，但是他可是拿得很准。记得半决赛上，我们碰到的对手是尤文图斯，在老特拉福德的主场比赛当中，幸亏吉格斯在最后关头单骑救主，攻入扳平的一球，曼联才得以起死回生，艰难地以1-1逼平对手。接下来是在都灵进行的客场比赛，开场后仅10分钟，我们就以0-2落后对手，看上去情况不妙，似乎我们的欧洲冠军联赛称雄的美梦是完结了。在德尔体育场，没有谁能够从0-2的绝境当中死而复生，至少在那个夜晚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可是那是一个神奇的夜晚，它见证了欧洲杯乃至冠军联赛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大翻盘。对这场比赛的记忆，至今仍能让我激动地喘不过气。那天晚上，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因为我是曼联球迷，因为我亲眼目睹了我支持的俱乐部创造了历史，当然，还因为我的儿子是这一切奇迹的中心。单把大卫个人在当晚的表现挑出来夸赞，会很不公平，因为整支球队都发挥出色。这场比赛本身就最充分地体现了球队的合作精神。然而，我仍然要说，我的儿子大卫真的很棒。毫无疑问，足球可以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使你经历从大悲到大喜的全部情感。尤文图斯队那么早就以2-0轻松领先，靠的是因扎吉，他一个人独中2元。而此时此刻，场下的我们都焦虑万分。事实上，我们刚刚到都灵就意识到，想拿下这场比赛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尤文图斯手中握有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在客场有过进球。然而话虽如此，我们还是不甘心自己喜欢的球队蒙受羞辱。不过这种可能性还是明摆着，因为意大利人已经将总比分扩大到了3-1。说实在的，我们都感到绝望，并且都已经放弃了希望。我不停地盯着下面球场上的大卫，暗暗盼望 他能够找到一丝灵感的火花，发动一次有效的反攻。不过，我的内心深处已经承认我们完蛋了。随后仅仅过了14分钟，曼联就获得了一粒角球。当然，大卫急切地跑过去要主罚，他传出的角球十分刁钻，恰好落到基恩的头上。罗伊当即把球一蹭，只见球穿越了意大利的防守队员，直撞球门。我们顿时蹦了起来。不过，即使在那时，我们也从未认真想过曼联可能会最终胜出。然而10分钟以后，曼联居然就此将比分扳平了。这是德怀特·约克在接到科尔的一脚传球以后头球破门得分。曼联目前在总比分上已经领先于对手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这后面的一个小时，其紧张气氛是我平生所见的最为激烈的。尤文图斯大举反攻，因为他们很清楚曼联已在客场连下2城，这就是他们在平局形势下总比分落后于曼联，所以他们拼了命也要再进一个球。我们这些观众就像是电视上播放恐怖片段时躲在靠椅后面的小孩子，既拼命想看，又害怕真的看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平局状态在整个下半场几乎随时都可能被打破。不过，距离比赛结束仅仅剩下6分钟时，曼联凭借安迪·科尔打入的第3粒进球，最终锁定胜局。现在，我们从绝望的深渊一跃升到了欢乐的顶峰。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钟头里发生的。比赛结局令人又惊又喜，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基恩和斯科尔斯两个人均领到黄牌，所以在决赛中他们将无缘上场。每一次精彩的比赛一结束，我们就渴望着能立即见到大卫，然而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偶尔我们也会在机场碰到他，不过他总是没有多少时间跟我们好好聊一聊。通常我们会在回家路上抓住机会跟他在电话里聊上两句，也只能如此了。当然，对这些比赛的记忆跟决赛一比，那就显得逊色多了。那场决赛仍旧是我记忆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赛事，或者说是我一生当中可能看到的最令人兴奋的赛事。我们在巴塞罗那期间一直住在靠近港口的一家非常不错的酒店里。和往常一样，我们在比赛头一天就飞抵这里。不过同行的人们似乎都有些心不在焉，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尽情享受一下。这也难怪， 如此重大的赛事，其紧张气氛必然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所以甚至都没有人想到去放松一下。天气好极了，在我们看来，只有出去顺着海岸线或者去著名的兰布拉斯大街散散步，才能够把思绪从比赛当中解放出来。我们甚至还被邀请去停泊在港口的一艘游艇上坐一坐。然而，我们依旧没有欣赏美景与奢华的心情。每个人都只在想一件事：比赛。比赛开始以前大概四个小时的样子，我跟大卫简短地通了几句话。我知道他们在下午会休息一下，所以就在他们准备开队内会议时拨通了他的电话。喂，大卫，怎么样？很好，爸爸，比赛开始时我会高兴的。我知道，伙计，一定要好好踢，你一定能够干好的，你明白我想要什么。这就是自从瑞奇威时代以来，我在每一场球赛开始时送给大卫的话。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努力踢球，永不放弃，把你的最高水平发挥出来，传球要准确到位，心里要想着整支球队。这句话凝固了我们在轻浮得度过的无数训练时光。现在我只希望这句话能够帮助他赢得欧洲冠军联赛。我们所有人都要乘坐一辆大巴去足球场，所以我们必须在开场前提前三个小时出发。维多利亚也搭乘飞机赶来看球，所以我把他的票放在酒店前台，这样他可以一放下行李就奔过来与我们会合。汽车开往诺坎普的路显得相当漫长，一路上我的神经一直在紧张状态之中，而且还越来越紧张。更有甚者，大巴居然在离体育场几英里的地方就停了下来，我们只好下车步行通过至少三个警察所设的关卡，最后终于来到入口处。而这时突然间我的电话响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